京时间8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2019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到来了，在岁末这个12月里，我们回望即将结束的2018，也从几个特别的角度跟大家一起回顾了改革开放40年来文化领域的发展和成就。前头咱们聊过40年来中国人看到的外国电视剧，咱们中国的第一部大百科全书，咱们北京的首都博物馆。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要说的是一本40年前诞生的杂志，也跟大家聊聊这40年来我国期刊杂志业的一些成就和发展。 一部风靡全国的外国电视剧，一套74卷的大百科全书，一家从无到有的大型综合博物馆，一本记载时代思想与艺术的期刊。风从哪里来特别策划，改革开放40年，文化领域看发展。 40年前的1978年，国内的文学界正是满目疮痍，一派萧瑟的景象。在北京当时的崇文区东兴隆街一栋旧式的木楼里，一本大型的文学期刊悄然诞生了。这本杂志叫做《十月》。用今天的眼光来看，40年前的那本创刊号依然算得上是装帧精美，而更为重要的是，还是翻开杂志里头的内容。这期创刊号上刊发的作品并不都是新作品，但是却释放出了强烈的时代信号。杂志特别开辟了一个叫做学习与借鉴的板块，选刊了鲁迅的小说名篇《药》，茅盾的《春蚕》，巴金先生翻译的屠格涅夫小说《木木》，以及柳明九先生翻译的法国作家都德的小说《最后一刻》。每一篇经典的后面还约请了一位专家来进行点评。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一期新杂志上刊登这么多的旧作品，好像是有点奇怪了。十月的创刊号之所以这样做，确实有它特别的目的，一个是带给读者经典的鉴赏，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当年的书荒荒到什么样的地步。这些久违的中外经典文学作品重新出现在期刊上，也说明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新时代华丽开场了。说起创刊号上刊登的新作品，其中最引起轰动的一篇就是刘心武的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1977年，当了十几年中学老师的作家刘心武写出了他的第一篇代表作短篇小说《班主任》。那之后，刘心武就调到了北京人民出版社，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出版社，在文艺编辑室当起了编辑。那个时候，出版社和北京市创作研究部在一个院子里，创研部的负责人赵启阳经常组织座谈会，让大家畅所欲言，解放思想。在一次座谈会上，刘心武谈起了过去的文艺作品里取消爱情的做法。他想要构思一篇作品，主题先行，不管故事到底怎么讲，题目一定要叫做《爱情的位置》，因为他想为爱情在文学艺术领域里恢复名誉，获得应有的位置。现在不要说90后、00后对这样的情况会感到目瞪口呆，就是一些70后恐怕也会觉得匪夷所思。但在当年，突破那种在公开话语中对爱情禁绝的局面，必须是从零开始。 1978年的春天，在十月杂志创刊号的筹备过程中，刘心武写完了这篇小说。随后，十月编辑部和创研部联合召开座谈会，把创刊号拟定的目录拿给大家征求意见。大家一看到其中有《爱情的位置》这一篇，都很兴奋。参加座谈会的老作家严文景就不禁感叹：“爱情，总算又有位置。”十月创刊号正式发行以后，这篇《爱情的位置》引发的轰动也超出了其他作品，反响强烈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刘心武回忆，发表班主任的时期，他每天会收到超过10封读者来信。而《爱情的位置》经过许多报刊的转载和电台的广播以后，短短一个月里，他就收到了超过7000封的读者来信。有封来信寄自遥远的农村，是一位插队知青写的。他说他是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听到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传出现在播送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的声音。当时他觉得简直是发生了社会巨变。还有一位海边的渔民给刘心武写信说，听了广播激动得不行，才知道原来自己藏在心底的爱情并不是罪恶，他现在可以跟女朋友公开来往了。为了感谢这篇文章给予他们的解放感，渔民朋友还给刘心武寄来了一个巨大的海螺，这个海螺到现在还放在刘心武的书房里。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第一本杂志是在40年前诞生的一本文学期刊《十月》。从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开始，后来的《十月》杂志上，《小镇上的将军》、《蝴蝶》、《相见时难》、《高山下的花环》、《黑骏马》等等一系列大家耳熟能详的名篇相继推出，也引发了读者一阵阵的阅读热潮。不少作家们都是从《十月》出发而名闻天下的，而《十月》这本杂志也借助这些经典作品声名远扬。根据统计，在上世纪80年代历届全国中篇小说奖的获奖篇目中，有接近1/3的作品都是在《十月》杂志首发的。这里啊，有几个小故事可以诠释出《十月》杂志的影响力。著名作家方方说，他1978年在武汉大学求学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一次校内竞赛，奖品就是刚刚出版的当期《十月》杂志。贵州哥老族青年作家萧琴得知稿件被《十月》采用的消息时，第一时间兴奋地打电话给他的父亲，因为他父亲从《十月》创刊就开始订阅，一订就是几十年。萧琴就是从小在家看这份杂志的。咱北京的青年作家石一峰也说，他小时候啊在家淘气，被父亲关进了封闭的阳台，百无聊赖中发现阳台上有本《十月》，他抓起来就读，也从此跟这本杂志结下了不解之缘。著名作家王蒙和《十月》的缘分也很深，他说在众多作者中，他可能是和《十月》的地理距离最近的。当初他开始写稿子的时候，连8分钱的邮票都不用，不用邮寄，他走到杂志社去送稿子就行。而这份地理位置的近，也更让感情亲近起来。作家李存宝先生发表在《十月》杂志的《高山下的花环》，可以说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经典作品。李存宝先生说，他非常重视杂志和作者之间的互相信任和互相负责。杂志哪怕改一句话、一个字，都会打电话跟他商量。这本杂志对作者是特别尊重的。而作家莫言也谈到1978-1979年左右，他正在保定当图书管理员。他在十月读到的第一个印象深刻的作品就是李存宝的《高山下的花环》。借助近水楼台，那期十月杂志在他的手里扣留了许久。张承志的两部伟大中篇作品《黑骏马》、《北方的河》也是在十月首发的。莫言回忆，读完《黑骏马》，他心情激动，恨不得倒上一碗酒，扶一大白。莫言说，一个作家的地位靠作品来确定，一个刊物的影响也是靠作品来创造。 十月之所以在作家和读者当中能有这么高的地位，就是因为他发了一系列优秀的作品。刚才提到了一系列的著名作家，可以看出十月的作者阵容是绝对的名家荟萃了。不过十月并不是只看重名家，事实上许多名家当年都是以年轻作者的身份登场，比如铁凝在十月发表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当时他的年龄不过才20多岁。而从1999年开始，十月还专门开设了小说新干线栏目，每期推出同一位年轻作者的两篇小说作品，并且配以点评。在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大型文学期刊中，这种做法应该算是首创了。20年来，这个栏目也已经推出了近100位作家的新作，而这些作家中大多数都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立足北京的十月杂志，目光也不仅仅是放在北京，放在国内，还投向了世界和远方。从2015年起，为了让远方的生活进入中国作家的笔下，十月杂志和十月文学院一起在世界各地设立了作家居住地，邀请作家入住，将在异国他乡的观察和感受写成作品。作家刘庆邦就是第一位入住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居住的作家，他住在加德满都郊区的一座山里，一抬眼就能看到喜马拉雅大雪山。一个人走过多少地方，视野就有多宽，而与中国改革开放同行的十月杂志已然走过了40年的历程，还将继续在路上，还将走得更远。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回顾的是40年来中国的期刊杂志。刚才着重跟大家聊了一本跟改革开放同行的文学期刊《十月》，接下来要说的这本杂志是一本影响了中国30多年的文化读物。这本杂志的诞生地不在北京，也不在上海，而是在遥远的大西北。它的影响力却是遍及全国，曾经在全国销量第一。他就是1981年在甘肃兰州创刊的《读者》。读者杂志原来叫《读者文摘》，因为和美国的《读者文摘》杂志重名，在1993年正式更名为《读者》。这本杂志是1980年开始筹备的，最初的创办人就3个人，主持人曹克己是5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长期从事新闻工作，仅有的2位编辑胡亚全和郑元旭专业，一个是地理，一个是物理，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非常喜欢读书。读者创办初期的编辑组稿可以说是非常高效率了，2个编辑，一个初选，一个复审，一个组版，一个编辑，主编进行决审，再发稿送印厂，2个编辑再负责校对，直到杂志出版。凭借着对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的统一，读者杂志逐渐成为了一本中国人的心灵读本，也是几代读者共同的成长记忆。初创时期的几位编辑从一开始就为这本杂志定下了基调，他们就是想要用这本杂志告诉读者，这个世界上有太多我们不知道的美好事物、高尚行为。而这本杂志的千万个读者和这本就叫做《读者》的杂志之间，也有了无数的故事。前几年有一部青春电影很火，是赵薇执导的《致青春》。影片中有这么一个镜头，课堂上同学拿出了一本《读者》杂志在读，这样的桥段也是很多人共同的青春记忆。可以说这本杂志影响的更多的就是中国的年轻人。有人就这样留言说，《读者》杂志上的这些文章让他了解世界上不同的地方都在发生着什么，也让他认识了生活不止一面，不只是成绩单与老师的表扬。我们把它藏在桌洞里看，用课本压在上面一行一行的移着看，有时候向同学借着看，有时候大家凑钱买了一起看。在那个连电话都还没有普及的年代，书对于我们来说几乎就是整个世界，而读者更是一个温暖和彩色的世界。 还有人说读者可以说是国内第一本面向广大人民的偏向人文类的杂志，很难想象这样一本杂志居然出现在偏远的兰州，而不是北京或者上海，而且还是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不久的年代。那个时候看读者杂志的水准约等于现在看原声美剧了。前段时间读者杂志旗下的读者书店发起了一个叫做寻找老铁的活动，寻找那些拥有全套读者杂志的朋友。来自福建厦门的张玉山就是其中一位，他是一名中学教师，是从1981年开始就一本不落地购买读者杂志，集齐了全套。张玉山从学生时代自己读到成为一名人民教师，他又推荐给他的学生读。在张玉山心里，这本杂志教给他的东西比他过去全部的老师加起来还要多。1977年出生于上海嘉定的崔烨是读者的老铁里拥有全套杂志最年轻的一位。读者创刊的时候他才4岁，肯定不可能从那个时候就买。其实他是从1986年开始特意收集的，之前都是他的父亲买，父亲看完之后给他看。少年时代的崔烨仅仅是被杂志里较为浅显的小故事和漫画所吸引，后来阅读大门逐渐推开，也通向了更加广阔的文字世界。当年放学后好多同学都去踢球玩，而崔烨却一个人跑到旧书摊看杂志，去回收站翻旧书，看家里差哪一本就买来补齐。38个年头，666期杂志摞起来有2米多高，刚好是从家里的地板一直落到天花板的高度，总重量足有75公斤。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一本本的杂志也记录了那些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流淌过的岁月。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我们聊的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期刊。在今年9月举行的第5届刊博会上，就集中回顾了期刊界40年来的发展和成果。有一组简单的数据可以对比出这40年来的变化。1978年，全国期刊一共930种，印数7.6亿册；而2017年，全国的期刊总数是10130种，印数是24.9亿册。1815年，一份由西方传教士编辑的中文刊物《查世俗每月统计传》面世，标志着中文期刊的诞生。历史上任鸿俊创立的《科学》，陈独秀主编的《青年》，邹韬奋创办的《大众生活》等优秀刊物，曾经为传播先进文化、解放思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期刊业可以说是百花齐放。您比如说时政类，像是《求是》《半月谈》《瞭望》等杂志纷纷创刊，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舆论工具。文学文艺类《收获》《花城》《当代》《十月》等期刊不断涌现，推出了一系列优秀的文学作品。文化生活类《读者》《知音》《故事会》《家庭》等生活类杂志风靡一时，因为贴近生活、通俗易懂，成为了老少皆宜的刊物。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南风窗等等新锐杂志更是以敏锐的眼光记录了这个新的时代。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传统期刊也在和新媒体不断融合，这也为遭遇瓶颈期的期刊转型带来了新的机遇。目前全国95%以上的期刊都开展了网络出版业务，推动着数字化的转型。不同类别的期刊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了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杂志和期刊就像是时代的一扇扇窗口，带领读者们去观察和了解这个世界。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送出朴树的一首《冲出你的窗口》。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世界有时就像一个迷样的漩涡，到处不满意或让人沉默不说。你可知你胸中有 汹涌一夜，时光它飞逝而过，来不及就蹉跎，快从你的窗口冲出，就用你头也不回的速度，快穿过这最幽暗的山谷，寻找他曾送给你的礼物，是自由的，自由飞舞的，你可只有远方等待着你去想象。怎能不等它开放就凋落，你可知你的胸中有着热血汹涌，时光它飞逝而过，来不及追我，穿过这最幽暗的山谷，寻找他曾送给你的礼物，你是自由的，自由飞舞的，你可只有远方等待着你去想象， 是串起来的冰糖葫芦。 儿子，麻利儿的到合作社打金酱油去。 肯节上别打退堂鼓，这个面你得给我撑住了。 他是一个老北京，对北京老胡同的回忆。 胡同是北京文化的根儿，四合院是北京文化的魂儿。 800多年的胡同文化有多厚实？厚实的文化能没范儿吗？ 师傅，什么叫起范儿啊？ 这里边的门道多了去了。 北京故事广播每天早上8点半，欢迎收听刘一达作品《胡同范儿》，演播尚远。